スティンガー、もう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步步やい外面ね、好似行過咁已经过晒噶啦，中间位置有精彩日子，埋边大运财，外边嘅大赛波士接近终点，步步有好轻松赢出呢场香港一哩咁。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啦。嗱，咁呢场第九场咧都有几只新马噶。 讲下新马先。首先第一只讲咗我讲咗好耐。想去快啲跑嗰只加州議長啊！呢只巨人長蹄嘅仔，嗱呢一隻馬本身咧，堅蘭嗰邊咧周歲價已經係25萬美金，其實係貴嘢嚟嘅。咁樣咧，佢就生咗八胎啊，媽媽嗰邊咁啊，雖然就出自 Dan Hill 啦。咁生咗八胎，咁啊之前有四胎贏馬嘅，咁啊路程由短贏到長都得嘅，就千二贏到上3400，咁但係媽媽本身就未出過賽嘅，咁啊佢喺呢隻馬就有啲特別嘅，佢咧就向能 Richard Hannon 訓練，咁但係佢係酷摩同酷摩有關係嘅嗰件衫，其實係。即係佢同酷摩係有關係嘅，喺嗰邊。咁呢一隻馬本身咧有一隻即係呢只馬個媽媽本身咧有一隻同父同母嘅細路咧，就2007年嘅愛爾蘭打比咧就跑過亞軍，所以佢係有啲長力嘅。咁我哋睇下佢個賽績啦。嗱，都成日講啊，大不列顛錦標啊，今年大不列顛錦標係有得到嘅。嗱，呢一隻馬咧，你甚至你問我咧，我中意佢咧就多過只赤兔寶區嘅，即係今年大不列顛錦標冠軍啦。之後而家去咗荷蘭嗰只，因為佢係走不利場地啊。佢同嗰邊即係你知千六米直路賽佢兩邊，佢咧一邊係走即係赤兔寶區係走有利場地嗰邊。加州議長佢係走不利場地嗰邊嘅，佢係一隻後上馬嚟嘅，喺嗰邊其實都係已經。系，咁佢亦都要喺嗰一場大不列顛錦標，佢咩重磅跑喺不利場地走咗第三，所以佢嗰第三隨時比而家嚟咗香港以前叫環族啊，即係粵陽轉播嗰陣， 而家叫老區。 咁樣佢呢只馬喺嗰邊粵陽轉播，大家睇嗰陣就叫擋邊嘅呢只馬。咁我哋睇一睇大不列顛錦標，要睇幾次啊呢條片。嗱，有三隻馬嚟咗香港嘅，贏嗰只就係、是。近栏嗰边嗰只而家弹咗出嚟，嗰只赤兔宝驹，而家贴栏最贴栏嗰只白色衫嗰只就系嗰只加州议长，另外仲有只喜旺宝都喺度跑嘅，喜旺宝就国际赛日咁样就有机会出嘅，咁你睇下而家佢几步，其实佢走不利场地咁。都後上都可以後發先至都可以過曬嗰啲， 其實唔係輸好遠嘅啫， 佢唔係輸好多。仲要走不利場地，咁呢一場馬，你問我今年個大不列顛錦標其實係犀利嘅，因為其實而家跑第四嗰只咧，跑完嗰場大不列顛錦標之後咧，其實佢之後都贏咗兩場嘅二班賽嘅，即係喺嗰邊贏咗兩場二班，水準係唔差，仲要佢咩129磅跑，咁所以我係呢只馬我係中意，不過陣間我講 tips 先至再講，咁另外仲要睇多一隻叫新力威， 係啦，新力威啊， 嗱大家老豆就大家粵陽轉播都見好多啊，躍升嘅仔啊！咁样就三年亚海旋门连续三次跑亚军，即系三年亚海旋门大赛。咁咧就其实都系属于佢 first foul 嘅，即系第一批嘅仔啦。2011年先开始配种啦。 先力达个仔啊， 唔系若星， 若星咪先力达个仔咯。 若星系先力达个仔。咁妈妈嗰边咧，但系佢妈妈嗰边就跑短途多嘅， 周末啊嘛。 Oasis Dream 咁啊，赢胶沙地1400米系佢第一个 foul， 但系妈妈嗰边就集中跑短途嘅。咁啊，睇一睇佢嘅赛绩啦。嗱，呢只嘢应该都买翻嚟都好贵噶。啊，又系喺前一年嘅皇家亚士谷赛期就赢咗嗰场卓斯咸锦标。咁上一只赢卓斯咸锦标，跟住嚟咗香港。嗰只系咩马咧？就系、是、逐影风骚。另外一只咧就系、是、星尔顿啦，即系威尔顿嗰件衫嗰只。咁呢只咁似乎大摩对呢一场卓斯咸锦标嘅表现赛咧，佢都情有独钟，一带咗两只 winner 过嚟。呢只系第三只 winner 啦。咁佢就赢边只咧？就赢咗今年咧喺欧洲马女嗰边赛事都。好光芒四射，淨係輸俾只國管國嗰只巴利多爾啊！因為巴利多爾其實佢自己之後都贏咗法國嗰場海旋門大賽日嗰場兩歲馬女嗰場一級賽啦，跟住英國1000堅尼就跑過亞軍，就輸俾嗰只國管國啦。但係呢只馬就有個問題嘅，其實佢好早嚟咗個上季，但係呢只馬整親只腳 搞咗好耐，起碼都等咗年半先至再跑。咁試習我又覺得佢又麻麻地，大摩亦都唔係好逼呢隻馬。咁我哋不如睇下佢場赤絲岩錦標佢點跑。咁咧就著緊 安上人啊，杜滿來個細佬啊，杜滿來啊。 咁啊，紫色衫嗰只，咁啊呢場馬佢梗係犀利嘅。唯一我真係擔心嗰一樣嘢就係佢嗰只腳嗰個問題。你睇下紫色衫而家後邊就箍摩彩衣嗰只巴利多爾啊逼上嘅。赛绩就唔使怀疑嘅，其实质素我亦都唔怀疑呢只马嘅。我担心系乜嘢呢？因为佢整亲嗰只脚，我好惊咧，隔咗咁耐冇跑，希望唔好系第二只银风神驹。呢只马系有啲质素嘅，其实你问我嘅话，咁希望唔好系第二只银风神驹。我想睇佢跑几场先呢只。 嗱，睇佢操练咧就冇咩，即系就冇嗰个问题啊，冇你讲嗰个问题，啲脚法都即系啲走步啊、走姿啊、啲脚即系啲出步啊，都冇乜问题。咁但系就真系始终嚟讲咧，都隔咗咁耐先出啦，同埋咧 之前伤过 系啦，即系隔咗咁耐啦，即系又伤过又停又。早段又缺過貨咁樣咧，咁所以咧就呢只仲要孭到今次仲要孭到咁重磅，即係如果你話佢同加州二長比，就一定係加州二長先行啦。仲有邊只啊？ 冇啊，兩隻啫嘛。 哦，兩隻新馬。OK， 咁啊，咁啊，不如我講先啦。系啦，咁啊，今次咧呢场马咧，咁啊，我谂我又系好罕有地又同阿拉拉拣嘅马都差唔多，咁啊都系要拣翻嗰只加州二将啦。咁呢只加州二将其实真系操到足晒，做足晒功夫，即系等咗好耐，等到呢一场先至走出嚟攞出嚟跑嘅。咁啊，即系本身呢只马佢又唔系呢只马佢都有啲健头咁，所以咧佢孭133磅又問題唔係咁大咧，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啦，嗱，雖則你睇到佢咧就係話係三歲馬，但係要記住咧，佢呢只係北半球三歲馬嚟嘅，咁即係北半球三歲馬，你而家都12啦，出年1月1日都已經轉四歲啦，所以咧就唔好當佢一隻即係三歲馬睇，又驚蝕磅又剩啦，咁即係已經係唔存在呢一個問題噶啦，咁啊今次做到捉曬嚟跑啦，咁啊睇下佢即係係咪真係表演咁樣翻嚟啦，即係我覺得佢而家一喺呢一個班咧，佢係有即係一定係過客嚟噶啦。咁啊，跟住落去啦，咁啊都要揀翻只四平八穩嘅閃耀鑽王啊！嗱，呢只閃耀鑽王，記得大家仲記得翻去上一場，即係點樣後追之下咧，就雖然係輸咗俾西方快車，但係咧佢後追嗰段走勢係非常之吸引啦。咁今次奇寶敦就因為要跑只新力威，就換咗連達文。咁頭先連達文我都講過啦，即係啱啱喺柏斯就執 有運， 即係有運地就執翻場 good one 啦。咁啊， 即係插你少少嘴，連達文都非當日嘅唔下馬，即係當年連達文嚟到，我哋個個都話佢係垃圾嚟嘅呢個咁樣。而家唔係當日嘅連達文啦，即係嚟完香港浸完鹹水，真係進步咗噶。佢而家 梗係唔講得笑啦，因為其實連達文我都講過啦，即係佢即係早客，即係翻咗去澳洲之後咧，其實好長時間。阿希斯係俾好多馬佢搏殺嘅，咁啊，即係你知希斯格用人都唔係話亂咁用，即係有即係都同埋都睇到佢係好倚重佢啦。咁雖然而家即係希斯唔係話咁多，即係比較少啲嘅合作，但係佢即係你睇到佢騎功係有進步。啱啱好似啱啱個禮拜三咁，都起馬啦，唔止一起都起咗個馬啦。 贏一隻開心有你 係啦，同埋之前都贏咗兩場馬啦，咁都睇到佢都有啲功架。所以呢次咧，佢又係跑翻呢啲路程咧，佢又唔係話孭到咁重，即係唔係對佢都係加咗兩磅啫。咁你呢啲檔位又係適中嘅，咁我諗佢都係睇住只加州二將嚟跑啦。咁希望佢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啦，就係閃耀鑽王啊！咁跟住啦，就同樣都係攞翻呢個賽績咧。咁跟住都要睇翻只四季和啦。咁其實四季和頭先阿拉拉睇即係重温嗰場賽事片都講咗，就係話佢其實就都有好多意外之下咧，咁佢都撲得上嚟，都其實都走勢都唔錯。咁跟住之後啦，都做翻好多功夫啦。咁今次阿潘頓。真係叫做做榜嘅119磅，佢係要做榜去跑呢隻馬嘅，咁都睇到佢即係都係沈集成嘅一棚馬，即係喺呢度搏殺啦。咁呢一隻都即係亦都係牌面之一啦。咁我覺得佢呢度咧亦都係可以倒亂大局嘅一匹啦。咁最後啦，咁都要揀翻隻時裝精英啦。嗱，上一場咧即係10月8日嗰場咧就即係有啲。 即係賽後驗到啦，即係嗰場包尾翻嚟輸好遠啦，就賽後驗到就話佢有痰啦。咁啊，起咗痰之後，跟住再重新再做個功夫，就慢慢做。咁其實近期佢操練咧，都已經係都回復翻正常。咁就睇到阿莫艾成，亦都臨尾嗰幾課都佢親自即係操，親自去操。咁就睇落去咧，就即係都冇乜唔妥，就已經可以話即係喺嗰個有痰嗰度咧，就即係好轉過嚟啦。咁所以就啲其實因為咁嘅關係，佢其實上一場你都可以當冇跑過。咁今次佢再重新做個功夫，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喺度可以倒亂大局啦。咁所以呢一場咧，我都唔識講啦。简简单单，加州议长闪耀钻王，四季王时装精英。 其实都是不跟次序啊！我觉得加州议长如果跑出水准咧，系应该都是扫呢扎马嘅，如无意外嘅话，因为级数实在高太多啦。你问我，因为今年咧，其实因为其实两个礼拜之后咧，我哋个节目咧，Road to Derby 又翻嚟嘅，即系呢个节目。咁今年咧，其实咧暂时咧讲打比嘅，即系可以跑打比嗰啲八十分以上嘅马咧，高东尼占九只嘅，即系嗰啲 PP 啊，多个大摩嘅。今年佢多个大摩，林林种种嘅好赛绩嘅马都有，包括有意大利打比冠军啊，诸如此类咁样一扎咁样，又有巴基之星。所以咧，呢个加州议长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呢只马一直都系由蔡明少操开嘅，试习嗰啲嘢全部一手试咗四课习，一手一脚都系佢试嘅。你睇佢试嗰课泥地习咧，即系尾二嗰课习咧，揿住佢咁样冲上嚟，已经系走得好好。北半球嘅马嘅适应水土系适应得好，而且亦都啱翻佢嗰边嗰个情况啊。佢系一只后上马嚟嘅，咁所以咧佢前速就慢少少。咁所以佢追得唔錯嘅，所以咧呢個加州議長咧但係咧我見佢排位已經揾咗郭林上去， 因為停賽嘛，蔡明少， 蔡明少停賽， 停兩日啊嘛， 咁而且呢個加咁。老实讲，呢个加州议长，亦都我估计啦，都可能都要尽早开始帮佢打比稳定个配搭喺度，因为其实讲紧古东尼有九只，我暂时数过系有九只，仲有只圣李威喺后面杀紧上嚟而家，咁亦都要尽早取分，睇下赶唔赶得切经典一里可以有得跑啊！因为睇过今年嘅打比形势，其实都有啲乱乱地，因为而家头十四只最高分嘅嘛，有十二只都未跑过嘅。是跑过的，不是跑过的，是三只的，佳荣区和那只是巴基之星的，也有很多都未跑过，所以要尽早抢分的之下。但是呢，加州议长呢，要提醒大家一样东西，赛绩是很好，但他也都是一样东西，他是未阉的，又是要留意一下他沙圈和那个闸前的情绪。又是那句，有些未阉的话，如果呢在沙圈和在闸前呢在不断地发脾气呢，就大家就要小心啲，可能買300蚊，你哋就要變買100蚊。 咁啊，告東尼連啲未淹馬咧，有經驗嘅， 就好過葉楚航好多嘅呢、這個未淹嘅馬，所以咧我就冇咁擔心呢一樣嘢，所以我就可以擺佢做正選，就唔似啱啱好似只涼菜咁樣，我冇擺佢入嚟。 你擺不如擺出嚟俾人睇下。 好啦，咁跟住次選我要揀，跟住要揀啲咩馬呢，就揀翻只四季王啊！啱啱嗰場馬睇，大家睇到啦，完全都冇跑過咁滯。其實老實講，如果佢空到個位走到出嚟，六死垂手都未知。但係咧，嗰場馬就阻到阿媽都唔認得，所以嗱嗱聲都換人啊，都要掹阿潘頓 book 阿潘頓要做榜跑。我諗都唔係好使諗啊！呢場佢一定會即係連埋只晚風嗰啲一齊都會去嘅呢只四季王，同埋潘頓咧都有一排啊，佢都冇同沈澤成合作過嘅。其實以我嘅印象記得。咁所以而家沈泽成揾翻佢嘅时候咧，就唔该，就亦都系要醒醒定定嘅。咁闪耀钻王你讲咗，我就唔讲啦。但系我要特别讲一讲嗰只勇霸神驹。嗱，今年咧高柏森呢个马房咧就真系，哎呀，就老实讲好似发咗毛咁样，好似啲马食咗泻药咁样啊！你谂下嗰啲武术冠军谂住佢咦应该会跑得好嘅，点知佢跑包尾翻嚟就人有马冇。我哋喺度讲好多都系咁。 听日都出啦，听日都跑啊！武术冠军 我都唔知道买唔买好。咁啊，有只妙感又搏失咗。嗱，呢个勇霸神驹咧，其实老老实实讲，我觉得唔知系咪高柏森糟蹋咗只马定系点咧？喂，佢系赢坎培拉坚尼，咁你嗰场坎培拉坚尼咧？ 贏，如果看那個賽績英文是贏一隻叫做 Mr. Borgard 的馬，咁後尾嗰隻馬嚟咗香港就叫做威力村。你贏得威力村的馬有乜？如果不是高柏新年，我咁唔會搞到今時今日都咁樣噶。咁上一場佢都犀利啦，佢輸俾只超班嘅聖德威，贏咗嗰隻之後再出嘅長話。嗱呢一場馬佢冇乜步，呢場馬係冇乜步速嘅，係唔知只愛寶會唔會走上去搞佢嘅啫。所以咧，如果咧佢單騎放領咧，睇下可唔可以幫高柏新執翻場頭馬，同埋偉達今日咁樣甩完碌之後，睇下可唔可以醒醒定定，幫呢只勇霸神區，即係天呢、這個財系之後咁啊，可唔可以幫神區系就執翻場頭馬咁樣就？那個形勢最有利，其實應該是勇霸神區的，不過就馬房的問題，同埋馬房又梅，騎師又梅，偉達都好似都有一段時間，好似都暫時都未見佢 表現， 有表現啊！即係同嗰段，即係同上面有一段長時間冇夜馬嗰段都差唔多，睇下可唔可以憑呢只勇霸神區就醒醒定定。所以我都係唔跟次序，加州議長四季王、勇霸神區、閃耀轉王。加州議長咧而家有11倍，我覺得係可以馬住 win。 哇！你買咗先啊，唔使講啊。 但係咧。就必須要留意一樣嘢，就係佢集前嗰個情緒嗰個問題啦，就係咁啦。 好，咁啊講完呢啲本地賽事之後咧，剩翻時間唔係太多啦。咁啊，我哋咧就同大家咧就重温翻上個禮拜嗰場日本杯啦。咁啊，都恭喜翻阿演歌王啦。咁啊，即係贏到呢只。憑着北部園區贏到場日本杯，咁就大熱勝出啦！喺日本啊，各方面都大熱勝出，咁就而家咧都叫做即係贏咗呢一場賽事之後咧，咁就都同只滿樂時就應該都喺馬王嘅最後爭逐入到最後直路啦！咁啊，大家都仲有一場跑，咁啊，不如同大家咧一路睇翻片，就一路同大家重温翻日本杯。嗱，而家一出閘冇耐啦，你見到二檔白帽嘅北部園區就已經好醒目咁樣彈咗出嚟啦，咁跟住咧外邊啊嗰啲北佬真降就因為個檔曳啦，咁就走上嚟啦，中間奪嗰只達標啦，後面就係黃金靈人啊，呢個萬賴爭鳴啊，呢個仲有內欄嗰啲步伐啊，中間嗰匹就係姜未烈走啦，跟住再後面粉紅帽咧就係嗰匹高尚進入啦，跟住再後少少咧就係咧嗰匹睇先嚇，係個鏡頭又走咗落啦。咁而家喺前面走啦，咁就只北部園區就好輕鬆啦。阿武峰就喺前面放頭啦。咁跟住 第二就達標就喺第二， 黃金靈人，黃金靈人，跟住就跟住到呢只北佬真港第四位啦。然之後就步發啦，跟住步發出邊咧就係嗰匹最後震撼啦。咁啊，川田阿哥哥騎嘅咁。最後震撼後面就係只姜未烈走啦，跟住再後啲咧就係只萬賴爭鳴啦，萬賴爭鳴再後啲咧，咁就係嗰匹綠女俠啊，綠女俠再過後面就係高尚進入內欄11號嗰匹咧，就係呢個成名遊戲啦，10號就係東瀛羅勒，東瀛羅勒啦，咁跟住再後啲就係只七色線啊，然之後咧就係呢個秘魯大城，秘魯大城再後啲咧就係呢個嘅達呢個嘅氣概諗言啊嗰啲咁馬嘅，咁 其實點解冇人走去逼嗰只北部園 區？過咗一半之後啦，嗱而家咧就即係北部園區就仲 hit 住兩個馬位喺前面就放得好輕鬆嘅，咁其實跟住後面咧嗰匹嘅步天下唯一啦，對唔住啊，頭先嗰匹應該係天下唯一嚟嘅，天下唯一咧就喺第二位啦，跟住咧嗱而家慢慢侵緊上嚟咧就係呢個北佬真降同埋外邊嘅最後震撼啦，內欄嘅黃金靈人啦，跟住中間咧就係嗰匹步伐啦，然之後嗱你再睇到後啲咧萬賴爭鳴啊、氣概諗言啊、七色線啊嗰啲咧，亦都慢慢咁滲上嚟啦，嗱而家去到差唔多最後500零米左緊啦，嗱而家開始啦，阿武峰再推一推咧，就已經再彈得少少，開始加速。咁咧嗰只黃金靈人就喺佢只呢個北部園區入邊啦，嗱北佬真覺都開始殺上嚟，但係呢只馬有少少斜走啊，跟住到中間啊就係嗰啲高尚進入啦，外邊就萬賴爭鳴啊，一路咁衝上嚟啦，咁跟住最後200米啦，嗱北部園區已經咧就彈得咗兩個幾馬位咧，就篤定贏到秘魯大城就喺埋邊攝上嚟啦，咁跟住咧追得比較行啲咧就係嗰匹萬賴爭鳴啦，咁跟住後邊就係呢、這個。高尚進入黃金靈人就擺翻第四，咁至於嗰只北佬真降咧，就到最後嗰步咧就輸咗個第四咧，就俾咗呢個嘅黃金靈人，咁七色線咧就第六翻嚟嘅。嗱，咁頭先答翻你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呢場馬咧，其實都我諗武峰自己都估唔到咧，竟然沿途係冇馬去燒佢。咁其實但又咁講啦，其實呢場馬比較即係。北部園區其實真係跑翻佢自己啦，即係我哋其實賽前 我哋預測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呢匹馬，你佢係一隻好硬嘅馬嚟嘅，即係呢只呢應該同場好多對手都知道呢只馬咧，你同佢係一隻好硬嘅，但係咧你話佢可以最後可以爆一段再加速咧，佢係未必有嘅。咁所以咧，你早段你冇馬去燒佢，你見到武鋒早段可以企喺度慢慢俾只馬 canter 走，跟住入到直路500几米一執姜一彈就再彈啦，根本就完全追都冇得追。你同埋佢你睇翻嗰場嘅時間，其實早段嗰個步速咧，呢場馬頭嘅1000米咧，佢係跑1分01.几嘅，咁其實都係比較中叫做中慢步速。咁你所以變到你後邊嗰啲萬賴爭鳴啊，高尚進入啊，嗰啲咧喺後邊追上嚟，甚至乎你話跑第六嘅七色線咧，其實嗰個走勢都相當之唔錯嘅。咁反而咁另外啦，至於啦嗰匹不朽真鋼咧，嗱嗰只不朽真鋼咧，即係都有翻講起有段股嘅。本來咧呢只馬咧，即係諗住啦，就佢係諗住嚟香港啦。其實我哋早段都講過好多次啦。咁但係因為咧又係俾人勸咗，唔係好嚟嘅。因為咧諗住佢跑有馬紀念，咁但係點知跑完呢場馬之後咧，只馬瘸咗，咁而家連有馬紀念都唔使跑啦，可以提早揭冬啦，咁啊真係失豬交臂啦。咁呢只馬真係睇到佢啦，你睇到阿莫阿省佢幾步嘅只馬咧，佢一路外閃，咁其實都比對於阿莫阿嚟講，其實末段嗰300零米其實佢都幾難跑，因為佢已經斜跑斜外閃之下又冇乜加速力啦，咁變咗佢就即係最後嗰步咧都俾只黃金靈人咧就啄埋個第四去咧，就搞到咧我嗰場咧就連個四重賽都中唔到。咁另外啦，好似嗰啲反而外隊馬之中咧，嗱外隊馬啦，咁三匹外隊馬，咁舊年就步法就跑第六啦，嗱今年咧呢匹嘅秘魯大成啊就跑個第七翻。咁但係其實咧呢只馬咧，如果大家就睇翻場賽事咧，即係入閘之前咧，呢只馬係早段咧，即係喺個閘後面咧係好唔規矩，又發老皮，又唔想，又唔入閘。同埋呢只馬本身咧係430磅都唔夠嘅，呢只馬410几公斤嘅啫。咁竟然喺末段咧可以爆到一段唔錯嘅後勁，咁就攞到獎金啦。咁呢度都攞翻成100几万港纸嘅，都唔錯。咁其他嗰啲姜味烈酒啊、最後震撼啊嗰啲咧，都係跑翻自己都冇乜懸念，但反而有隻失望少少就係嗰匹氣概諗言。咁就 老明跑得差啫，我 咁就跑得失望少少啦，因為隻馬可能佢跑完嗰場菊花賞之後咧，隻馬係用多咗力，咁就變咗一時回唔到氣。 我會咁睇嘅，其實 咁當然你話 慢步速有咩理由走去留住個18位啊？啫 係啦，咁你當然你話老明正義嗰場馬發揮都係有啲唔好。 早知道佢咁跑啊，拖都唔鬼拖佢添啊！如果係咁樣， 我冇拖佢噶，你見我都冇拖佢啦。但係咧呢場馬真係好明顯咧，即係。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喺菊花賞跑完菊花賞落嚟跑日本杯咧，其實個難度係相當之高嘅，因為你足足一個月唔夠嘅時間咧，你由3000米縮到2400，由一個三歲馬嘅對決，就到面對啲年長馬，咁其實咧。嗰、那個中間嗰個難度係唔容易嘅，所以你睇到嚟講嗰匹七色線咧，有啲人就話佢演出失望啦，即係當然佢入唔到嚟四甲，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失望。但係咧，你諗即係換咗另一個角度睇咧，呢匹馬正如我所講咧，佢其實係大有進步，同埋咧呢一匹馬嚟，因為佢係黃金旅程啦。咁其實嚟緊佢出年四歲咧，呢只馬咧你真係唔好， 我覺得咁嘅七色線，我自己睇個沿途咧，佢安若嫌李慕華都係留得後得滯， 呢個事實 係啦。 因為佢估計因為佢以為佢前面步速比較快嘛，但係佢冇諗到。即係北部園區呢隻馬係段段尺七，係個步速係掌握得好好嘅。咁所以咧，嗱你而家，所以你睇到啦，嗱而家我唔知道七色線咧會唔會跑有馬紀念。咁但係跑完呢場馬之後咧，嗱有一部分嘅馬咧有馬紀念咧都會見翻佢嘅。嗱頭馬嘅北部園區啦，跑第二嘅萬賴爭鳴啦，其實頭四甲啊，四頭四位啊，高尚進日同埋呢個黃金靈人咧，都係會喺有馬紀念度見嘅。咁七色線我就唔清楚啦，天下唯一都有機會，姜味烈酒都最後震撼嗰啲都會。咁同埋今日啦，喺呢個中京競馬場贏嗰場金虎賞嗰匹咧，即係我之前。我睇得好好嗰只咧，嗰只山性最強咧，就終於就現真身贏咗場頭馬啦。咁呢只馬亦都係將會入選跑呢個有馬紀念嘅。咁所以呢幾匹馬咧都會喺嗰度跑啦。咁同埋就係話啦，頭先我講嗰個日本馬王嘅對決，其實到而家呢個地步咧，已經係進入直路噶啦。咁 应该就是刚才我所说，就是说应该就是今年那两匹天王上的头马之争来的。咁一分别就是满洛士啦，咁同埋就是呢个北部园区啦。咁而家论点数，而家喺当地嘅点数计咧，就北部园区就称先少少噶。咁其实两隻马都仲有一场马跑，满洛士就跑香港杯啦。咁而北部园区就跑有马啦。咁就真系咧，要跑完场有马纪念之后咧，先至知道咧究竟嗰个日本马王谁属。同埋咧，我相信咧，即系今年嗰个日本马王嗰个点数嗰个分数啊，系会系相当之接近。因为呢两只马亦都系好有即系观众，尤其是即北部园区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次呢只马跑完赢咗马嘅嗰位马主啊，北岛三郎啊，演歌王咧就一定会唱翻两句。咁啊，今次咧佢亦都唔例外啦，即系喺个颁奖典礼咧，佢想捉阿武峰一齐唱，武峰怕丑唔敢唱，咁就变咗俾咗北岛三郎就唱咗两句，系咪有？ 诶冇， 我冇片系嘛？嗱，咁啊，大家咧睇翻，即系我哋 fan page 摆嗰、那个，即系我之前就摆咗嗰个情形，即系嗰个现场嘅情况俾大家睇。咁啊，睇下北岛三郎啦，其实80岁噶啦，呢位白以前红白大赛嘅白组队长啊，咁就即系睇下佢啦。今年呢只马其实都帮佢赢，即系赢尽荣誉。而呢只马本身咧，亦都即系嗰个总奖金啊，所拥有总奖金已经迈向呢个10亿日元大关啦，即系差唔多7000多万呢个港纸噶啦。咁啊，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啦。 呢只北部园区系好平嘅啫，我觉得，因为个血统系。即系如果喺日本嚟讲，即系老实实讲，佢属于叫三流血统嚟嘅。 因为佢个老豆 black tie 咧，即系黑领tie咧，咁佢系新地山人个仔。咁但系其实就你话斋嗰个种咧，就比较平凡一啲。 black tie 系嗰只 black tie 大震撼嘅全兄弟，因为咁样先有得配种啫嘛。 系啦，咁所以咧，你而家呢只马咧，真系叫做破格，同埋你亦都打破咗一啲大牧场嘅垄断啦。咁我其实我自己主观意愿咧，都好希望咧，即系阿演歌王咧，可以再进一步啦。咁啊～呢只歌、呢只演歌、呢只祭歌啦，可以喺有马纪念嗰晚咧，即系同旧年一样啦，就再唱一次咁啊，咁啊，大家过瘾啦。好啦，咁啊，今集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记得提一提大家啦。咁啊，两件嘢啦，就系、是、第一咧，就系嗰个凯旋门大赛问答游戏啦。咁大家记得咧，就将呢个答案啦，即系呢个三甲凯旋门大赛三甲马有咩共通点，就是但答一样啦，就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同埋交咗月費嘅收據副本，影咗之後咧就 attach 落去，咁就 email 去racingusb@gmail.com， 咁跟住咁咧獎品就有名額有三個，咁獎品就係咧阿拉拉咧喺法國上帝伊馬場帶翻嚟嘅凱旋門大賽官方馬寶，咁另外一個啦就係、是、啦我哋嘅現場觀眾版啦，就記得啦，而家仲有時間報名嘅，咁就大家咧就將你嘅聯絡。电话同埋姓名咧，就 email 去 racingusb@gmail.com， 咁就参加我哋呢一个香港国际赛2016现场观众版。咁啊，其实名额仲剩翻唔系好多嘅啫。咁啊，大家咧就爽啲手啦。好啦，咁啊，今集嘅节目咧就好充实地又过咗啦。咁就我哋要到下个礼拜六嘅9点至11点现场香港国际赛2016现场观众版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